喜马拉雅出品，苏玛丽原著，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唇齿甜撩》来袭，每日四集更新，欢迎订阅收听。第23集，我愿意陪你一起哭。文静垂眸看了他片刻，问：你看完就不哭了吗？江婉心口一酸，眼眶又要红了，她重重点头。文静的爸妈家在靠市中心的一套小区，进出要刷脸。文静牵着江婉进去时，刷脸核对不上，所以进去找保安签了字。保安大叔左看右看也没认出他，等看见他的名字时才恍然似的道： 诶，你是文教授的儿子吧？ 文静面无表情地点头。保安大叔猛一拍大腿： 哎呦，我说的呢，你们父子俩看着还挺像的啊。你这离家好多年了吧？ 7年。他19岁那年靠打游戏赚钱，在海城买了房就搬走了，从此再也没回来过。 7年呢？哎呀，你这是以后要回来了吗？ 文静却不再回应，牵着蒋婉往小区里走。蒋婉微笑着冲老保安打了声招呼，才跟在文静身后进去。保安大叔站在门口，看着文静的背影，暗暗摇头，轻叹一声： 哎呀，好好的孩子，可惜了呀。 他正叹着气，另一个保安过来了，保安大叔立马凑过去： 你来晚了，没看见文教授他儿子回来了。 文教授儿子啊？是那个换了梦游症的天才？ 哎，对对对，哎，就是他。 治好了吗？现在 不知道啊，但是我看着人长得挺帅的，还带着女朋友过来，应该是好了吧。 还有女朋友？不是说有什么情感缺失症吗？也好了。 不知道啊，但是还是不爱搭理人呢。 那应该还没好。哎，可惜了。 文静输入密码，打开门走了进去。偌大的客厅装修极其简单，一张皮质沙发，一张透明茶几，连电视都没有。四周除了盆栽，就只有桌上的十几个透明鱼缸。蒋婉换了鞋，看见周围几乎有桌子的地方都放着个大型玻璃缸，里面全都是绿油油的植物。他好奇地问： 怎么养这么多绿萝？ 文静抬头看了一眼，脸上没有丝毫情绪： 不是绿萝，是他们培育出来的有机青菜。 蒋婉手里的鞋倏地落在地上，他怔怔看向四周。偌大的客厅里摆着大大小小十几张桌子，桌子上放了40-50只大型玻璃缸，里面全都是有机青菜。在这一刻，他满脑子都是铜锣烧曾说过的话： 他吃到一点菜叶都会吐个死去活来，从我们认识他那天起就没见他吃过青菜。后来吃饭时他不小心吃到了菜叶，吐了好久，整张脸都白了。 蒋婉克制了许久，才把眼眶里的热意逼了回去。他走进去，打量着那些玻璃缸，里面的青菜长势很好，每一片叶子都是生机勃勃的。他大概知道文静的父母是做什么的了。研究所教授。 他们工作很忙吗？ 文静盯着眼前的玻璃缸，目光无波无澜。一周回来2-3次。 一周回来2-3次。所以文静是从小就一个人被丢在家里。你小时候就一个人？ 有家教老师和家政阿姨。 蒋婉注意到他没提到父母， 他们觉得我有做科研的天赋，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请了家教老师指导我科研知识。 文静说着 垂眸看了眼透明玻璃缸里的青菜。我五岁的时候培育出了第一批绿植，为了实验，研发出来的人要做第一批试吃人。蒋婉听得整颗心都在震颤。 所以你把你培育出来的青菜全部吃光了？ 蒋婉想到他现在吃到一点青菜就吐，眼眶立马变得通红。 然后呢？ 文静看了一眼头顶的吊灯。后来他们带我去看心理医生，不允许我在夜里活动，每到夜里十点他们就停掉了所有的灯。 这时候他父母应该是发现了他会梦游。 后来他们送我去学校，才发现我跟正常的孩子不太一样。他们觉得爱哭爱笑爱闹的孩子才是正常的孩子，我学不会，我哭不出来。蒋婉死死咬住唇，才没让眼泪掉下来。 然后呢？ 然后他们就把我送回来。从那天开始我就一直在家里上课。 一直在家里。 蒋婉背过身，匆匆擦掉眼泪，出口的声音已经带着鼻音。 没人陪你玩吗？就你一个人吗？ 一开始有，后来就没有。蒋婉不再问为什么，他大概猜到了，或者是因为他梦游时吓到了他们，或者是因为别的什么。总之文静经历了无数次的被放弃，到最后只剩他一个人。文静走到冰箱前，轻轻打开冰箱，然后低头看着地板。晚上我就坐在这里下棋。他说的是父母把灯停了的夜晚。蒋婉捂住嘴，眼泪簌簌往下落，他咬着唇，努力控制着自己的声音。 为什么？ 太安静了，没有人。下棋的时候，我会安静下来，不去想那么多。蒋婉再也控制不住自己，冲上前搂住文静的腰。 以后，我会陪着你。我会陪着你。 文静低头看着他，为什么又哭了？不是说了，看完就不哭了吗？蒋婉听他这么问，更是大哭。文静摸了一块巧克力，剥开了递到他嘴边，吃一个，别哭了。 文静。不想吃，我不想吃。 他哭得泪流满面，胸口上下起伏不定，呼吸更是一抽一抽的。文静伸出指腹去擦他的眼泪。蒋婉，别哭了，我愿意陪你一起哭，但我哭不出来。蒋婉心疼极了，抱着他抽噎道， 我不要你哭。 本期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本专辑的话一定要订阅点赞加分享哦。